波兰网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业最近上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切实贯彻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关于统一祖国的遗训。